欢迎收听《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伟刚， 我是 Y 博士。 我们上一集呢是讨论骇客任务嘛 ？Yes。 那骇客任务的剧情呢？对于没有看过骇客任务的人来说，它是稍微艰涩了一点。那我们上一个礼拜又用了机械语言来讨论，就 Peter 有稍微抱怨一下，那我们就在这边跟他说声对不起。 嗯，其实我上礼拜的状况也蛮差的，但我还是硬录了。Peter 真是一个敏感的人，我觉得。 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的状况都很差。 对，我们两个今天状况也不好。 我们的近况报告，你要不要先说说看呢？ 好，最近也是每天都很累，像我今天就跑了一趟花莲，那。正常来说，公司下班差不多是5点嘛。那今天一度差点可能要到很晚才回来。那我已经在烦恼说要怎么跟主管说要帮我报加班之类的，因为我是一个对时间非常重视的人，所以如果超过我的时间，我一定都是要求要报加班的。 就是不管是用金钱上的，或者是未来改成其他时间放假的。或者是用工作态度的， 像我就有发现知道说我刚最近也是很累，但是有一个超时工作，没有公司没有给加班，对不对？是有这样的情形， 算是有这样的情形。不过 对我要跟你讲，其实我已经打算，我今天下班的时候我已经有个打算，我要从我家我爸以前的那个书柜里头拿一本劳基法放在我的桌上。因为以前我有个朋友跟我，他做海关的，他跟我说过，他们那个时候主管乱七八糟，他就放了6法全书在桌上，之后哇，主管都不敢来烦他， 就是有一种那种驱邪避凶的功效， 对，就是说哦，这叫洞法律这样， 让主管就知难而退，不会刻意要求放水，或者是刻意要求一些非法的动作， 对。 那我的状况呢，其实也是类似。我最近到了跟阿姐一样，到了不对，刚才那段会把它剪掉。跟 Y 博士一样哦，到了同样一个地方上班哦，我开始感受到 Y 博士平常上班的辛劳。那今天是第3天哦，稍微人性一点，只 delay 一点点下班时间。对，他还在适应，希望之后可以好好的度过。 是不是我之前跟你讲，你还不相信？是不是？ 就 相信，但是没办法体会。 就是那个，就我的滑板鞋嘛，就是在我的想象中， 有一双滑板鞋。 对，好像是很美好的，但是实际上却有很大的落差。在适应上，在生活适应上，不同的工作环境，的确是有很大的反差。我觉得要适应，然后还能够喜欢这样的环境是非常不容易的。 是的，是的。 我已经开始怀念过去的我了。 我也是，我每天都在怀念过去的我，可是回不去了。 这个状态让我想到一部电影，就是那个《斗阵俱乐部》。 有印象哦，有知道知道。 完全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题，但是还是忍不住拿出来提一下。就是他们下就是我把这段讲完。为什么他们下班的时候会去弄一个俱乐部，然后互相斗殴？完全是有原因的。 我了解，对， 上班没办法排解，只好下班去斗殴，然后把自己弄得很跟那个全身是血，这样哀鸿遍野，才能够证明自己是真实的活着。说到真实的活着，我觉得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主题是跟真实的活着是有一点点关联性的。我们要谈论的主题是《全面启动》这部电影，还有《异次元骇客》这部电影。那这两部电影呢，是由 上礼拜的骇客任务来做一个延伸。 所以， 歪博士，你还知道还记得我们骇客任务在讨论的主题是什么吗？ 就什么东西是真的存在的？ 什么东西？ 实在的？ 什么东西？实实在在的存在。然后，我们如何能够去确定说这个世界不是五分钟之前才创造出来？或者是说，是不是有一个恶魔在后面操作我们，操纵我们的思想，把我们的脑浸在桶子里面？类似这样的概念。 对， 那像《全面启动》这部电影跟《异次元骇客》这部电影，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题，其实跟这个虚拟世界和真实的世界有很大的关联性。那我们希望我们这一次呢，能够用比较轻松的态度来讨论这两部电影， 好， 然后不要有太多太多的艰深的剧情上面的分析，尽量把那个区块减少。 好， 那我们稍后就来讨论这两部电影。好，欢迎回来，我是维刚， 我是歪博士。 我们刚才说到了《异次元骇客》这部电影嘛，这部电影我大概简单的交代一下剧情。由于并不是所有观众都看过这部电影，加上这部电影呢，它本身也相对的冷门啊，因为它是在1999年上映的，它跟《骇客任务》是同一年上映的，它的光芒呢，完完全全就被骇客任务给压过去。你在1999年的时候看过这部电影吗？ 我应该不是在1999年看的， 应该是很后面的时候才看的嘛。我也是在上那个通识课的时候，老师有推荐这部电影《异次元骇客》。如果没有看的，我建议大家去看啊。如果不想看的呢，也可以 Google 一下它的剧情啊，加入我们的讨论。好，这部电影呢，它的背景就是一个科学家发明了一个虚拟实境的游戏。这个游戏呢，就是你可以透过这个机器进到过去，也就是古代，大概距今60-70年前的一个场景，然后扮演里面的一个角色。所以这个科学家呢，就是回到过去扮演一个老人，这个老人非常的有钱，他可以去花天酒地。所以基本上这个老人在这个游戏里面就是扮演一个老色鬼，大概是这样吧。就有一天他就死掉了，他在现实生活中死掉了。那他的两个助手，其中一个就被怀疑是凶手。那因为他家里就有沾血的衣服啊、器具啊，那他自己也觉得很纳闷，因为他并没有杀死自己老师的那个记忆，所以他就开始循线调查。就后续的剧情大概就是这样。那基本上异次元骇客呢，跟骇客任务有点像，就是他可以透过这个机器进到另外一个世界，而这个世界就好像 online game 一样，有其他的人啊，其他的怪物啊，其他的任务啊，里面的人也有思想，也有一些自己的想法会动作啊，你可以在这个世界里面跟他们互动。大致上呢，这个异次元骇客的架构就是这样。我觉得这部电影也算蛮有前瞻性的，因为它跟庄周梦蝶或者是蝴蝶，到底还是蝴蝶在梦庄周，基本上有类似的概念。这个电影的最终的结局呢，以下有雷，最终的结局呢，就是发现现实生活中的人事实上是被另外一个世界的人所控制的， 就是2024年的人，他控制好像1999年的人，那1999年的那个虚拟世界的人以为他在控制1937年的人， 对对对对 对对对， 一层一层下来。所以说我觉得这是很恐怖的概念，就像我们现在。 而且更恐怖的是这部片的片尾你有印象吗？ 啊、哦，有，就是他们就在一个 未来世界的那个场景，然后突然之间很像那种关电视那样的，咻，做结束， 关掉了。 对对 对, 对, 对， 好像说2020几年的那些人，也是被不知道哪一年的人所控制着，所以所有的场景都是虚拟的，就不知道分不清什么是现实。这让我想到那个 online game 里面有个托管，或者是大富翁，有没有？你有玩过大富翁6吗？ 我知道，我知道，对。 大富翁6就是，哎，假设五个人玩，有一个人突然说，哦，我太累，我要去睡觉。他可以按一个托管的功能，那托管功能按下去之后，阿土伯啊就会自动的筛骰子，自动的下决策，自动的说，哎，我要买这条街，我要买股票，我要克你的税之类的。 那我告诉你。你怎么知道现在的你不是被托管模式？ 我自从看了《异次元骇客》这部电影之后，我也是时常的在想说，会不会此时此刻的我只是某一个人正在拿着电动玩具的摇杆正在控制着我、欸、就像那个虚拟人生这个电动玩具一样，游戏一样、欸、我只是 被某个人控制着，而且他时常还会帮我做一些疯狂的举动，例如说一个冲动性消费，看到一双球鞋不错，哦，买了，冲动性消，我就觉得那个不是我，好像不是我，哎，但是我还是做了之后，事后有点，我好像做了一个冲动性消费。 那你做的当下，你有意识你正在做这件事吗？ 有，做的当下还很兴奋呢。说哦，太棒了，太棒了，要买相机了，哦，太好了，太好了，啊，潜伏下去喽，哦，机器可以打开喽，哎，就会有那种很兴奋的感觉， 嗯， 但是没有办法判断说，我真的没办法判断说是不是有一个人拿着摇杆在控制我。那 Y 博士，你有办法确定说是不是有人在控制 Y 博士吗？ 嗯，你是说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些事后想起来觉得。欸，不像自己干的事，对不对？ 对对对对。 但是你还是对那个东西有记忆，而且你甚至知道前因后果。所以说，我觉得那只是环境变了，然后你后来就醒了，你知道吗？ 恢复理智。 然后，但是你又怎么知道现在的你才是真正最理智的时候呢？你懂我的意思吗？搞不好再过10年，你又会觉得说，欸，当初买的是对的。 10年前的我做的这个决策是对的，对，所以说我觉得，大概只有那么一点点，不到1%是觉得有人在控制我，99%我还是觉得我是真实的活着的。 我跟你讲，像我们在做这些决定的时候啊，我们都觉得是我们自己做决定的，对不对？ 对，比如说我现在手上拿着3个10块。哎，我觉得是我自己在做决定。 你觉得是你自己决定你要拿3个10块， 对，放在手上。 在牛顿那个年代，牛顿提出了牛顿力学，那它背后有个哲学含义，你知道吗？它背后的含义就是，你现在所做的决定，在宇宙被创造出来的时候，你就已经做好这个决定了。在还没有你的时候，就已经做好这个决定了。 大霹雳， 大霹，因为你想想看。牛顿力学是不是 F 等于 ma？ 你只要知道， yes. 假设你知道每个物质、每个粒子的初始位置，然后它现在的速度、加速度是什么，你是不是就可以一直推到之后的时间，它的位置和速度， 就可以预测到它接下来出现在哪个位置？ 那是不是就 意味着那个位置？ 对，那如果是真的是这样子的话，你在10分钟后做的决定，其实在。早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做好决定了。You know, 这个观念 根本就没有 做过真正的决定。 这个观念非常的新颖。 你要拍电影吗？ 就像此时此刻可能有听众正要把我们的节目关掉。 对。 不管他关或不关。不管他关或不关，听下去或不听下去，基本上这个决策都已经被决定了。 对，所以《骇客任务》里头有一个台词，我到现在还记得。他说，他就是觉得很奇怪，先知预测的这么准，那现在在做决定的到底是我吗？然后好像我忘记是谁跟他回答说：“你来这边不是来做决定， 你早就做了决定，你只是来了解你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决定。 哦，好的。 你听得懂我在说什么？ 哦，我知道你在讲什么。就是，哎，其实看到那段的时候，我有倒带哦。 哦，你有倒带。 我反复看了两三次，哎，时至今日我都还在想， 还在想，你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对不对？ 就还在沉淀。因为这个东西不像是什么一加一等于二，或者是什么 sin 平方加 cos 平方等于一，这种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这么明确的一种学问。哎，我觉得那个哲学的，就是要慢慢的沉淀去思考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看异次元骇客，基本上也是把一个问题丢给观众，丢给我们的听众。哎，这个问题就是，哎，你怎么知道不是有人拿着遥感在控制你？ 对， 以及。你怎么知道你即将要做的这个决定真的是你下的决定？ 那我可以补充一下吗？ 好。 在之后呢，量子力学出来的时候，就是开始有记忆的概念，所以就牛顿力学那一套就不对了，你懂吗？ 嗯，所以刚才那个只是一个 对 一个被推翻的理论。 就是我们今天做 A 决定可能是几率是 80%，但是我们突然做一个不是平常自己做的决定的话，那个几率是 20%， 那当天就中了那 20%， 所以你觉得不像我自己啊。 所以我现在又拿起了3个10块。 对对对， 是因为我桌上就只有3个10块。不然我就拿4个了，对不对？好，那我们下一段再来讨论另外一部电影，也是跟梦有关的，叫全面启动。好，欢迎回来，我是维刚， 我是外博士。 那我们接着要讨论的是《全面启动》这部电影。 《全面启动》这部电影，我先跟观众不管有没有看过，大概提一下它的主旨是什么，好吧？ 好， 这部片呢，就是大家都知道是由李奥纳多所演的Cope， Cope 怎么翻？ 科博 先生呢？他就是一个 team， 他们这个叫做盗梦者的 team， 然后呢，他们的功能呢就是他可以装一个机器在人的头上，趁你睡着的时候装在你头上，然后他就可以进入你的潜意识里头，你的梦境里头，然后可能就可以得知你的保险箱密码啦，反正他在梦里头就是用各种技巧去挖出 骗你的保险箱密码， 对。对， 就是你在梦中自然而然的透露出这些讯息。 对的，他就用骗你的方式来骗出你平常不在现实生活中绝对不会讲出来的东西。 比如说我现在问说，这个 Y 博士啊，你的这个提款卡密码是几号？ 我不知道啊。 你绝对不会跟我讲吗？ 对，但他梦里他可能就会造一个保险箱，然后可能有记录器，他梦里头设定好的，他就可以骗到。 所以说，如果我是科博的话，我就侵入到你的梦里面，那你就以为说，我现在在做梦，梦中呢我缺钱了，我现在要去领钱，领钱的时候我就按了提款机的密码，按的时候还念念有词，他就被截取了，那这就是一个盗梦的一个形式。 大概就是这部片的一个它里头的概念就是这样子， 核心概念大概是这样。那这部电影那时候看了，第一它票房非常非常好，然后再来就是它的讨论串非常非常的长，非常非常的多，非常多的那个观影的这些影迷们非常喜欢这部电影，然后大量的讨论。你觉得它最有卖点的地方是什么呢？ 李奥纳多的演技。 除了李奥纳多之外，我是想要讨论剧情层面。 剧情层面可能就是 你觉得他很新颖吗？ 很吸引我的点就是，我 它里头有说，梦中的空间，你越深层的梦，你就会时间就是现实生活中更就是更长久的时间嘛，对，是不是？它越短，忘记了。 越长越长，就是他，比如说他有五层嘛，啊，他这个就是我可以在梦中进到人的梦中之后，在那个梦中再进到另外一个人的梦中， 对对对对对， 然后在那个梦中再进到另外一个人的梦中，然后每一次的那个梦啊，都是加倍的时间。比如说我在现实生活中只过了一分钟，我在梦里面好像过了半个小时之类的。 对，我就是想讲、 这 个， 其实 这个概念， 这个概念蛮好的， 因为我们真实有这种感觉过，就是梦感觉好像自己梦了很长，但可能才睡了半小时，对吧？ 对，就比如说我午睡的时候睡了半个小时，哎、却梦到我国中时期从早上8点开始考小考，哎，一直考到下课5点钟的时候写第7份考卷，这么痛苦漫长的过程，哎，可是我醒来才发现，哎。我才睡了半个小时，梦中却经历了8个小时，类似这样的概念。我觉得这个概念是 很有趣，对。 那时候，给我蛮大的冲击的，就是他把这样真实的，真实人的生命体验、生活体验，把它融入到剧情之中，非常的有趣。那另外一个我想要说明的，就是它里面有一个小女生，叫做 艾伦佩姬演的 雅利亚德，对对对对，艾伦佩姬演的雅利亚德。那他是里奥纳多的这个就是科博的这个协助者。那里奥纳多就是科博，他有一个非常弱的弱项，就是他非常没有创造力，他几乎没办法造什么很有趣的梦，他的梦就死板板的，所以他就要有一个小帮手，就是这个雅利亚德这个小女孩，因为这个小女孩非常的有创造力，她可以创造很不一样的世界。我觉得这个地方也是蛮吸引我的。你看到这段的时候，你有类似的感觉吗？ 嗯，还好。 你觉得你是你觉得你是里奥纳多·科博那种角色，还是雅利亚德那种角色？你做的梦都很 normal 吗？还是都很奇幻？ 嗯，也有 normal， 也有奇幻过。有时候梦到很奇幻的时候，我起来的时候会觉得，天哪，我怎么有办法梦到这么奇幻的世界？就是整个世界观很奇怪的世界。 那也有梦到那种很一般的，比如说就正常上下班。 对，这个占多数。对， 占多数。我个人也是偶尔会梦到非常特殊的梦，而且我这些特殊的梦都有类似的收尾。 收尾是什么？ 就是我梦到后来的时候，我会发现我自己在做梦，然后我就会告诉我自己说，我等一下起来的时候一定要拿笔把这个梦写下来。 那你真的有写吗？ 我起来的时候找到笔的时候梦就忘了，但是我确认那个梦曾经奇幻过。 对对对， 虽然我什么都写不出来，但是我确认它奇幻过。我觉得这个经验蛮有趣的，听众朋友们可以自行去想象讨论一下。然后另外一个有趣的地方是，上一集我们讨论骇客任务嘛， 对， 骇客任务的设定呢跟全面启动的设定有一个地方不一样，就是骇客任务的母体世界里，如果你被子弹打到或是你被人攻击，在梦中就是在那个母体世界里面死掉了，你在现实生活中也会死掉。他的说明是说，因为你的大脑会认为你死了，所以你在现实生活中也会死。那全面启动则是相反，就是你在梦中如果被子弹打到，你在现实生活中就醒过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呢？还是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合理？ 都合理，都合理。 比如说你现在在做梦，梦到你掉到悬崖，可是你还是会醒过来。 对。 我个人是比较支持全面启动的说法， 我也是比较支持那一个。但是骇客任务的他有接到一个母体的伺服器啊，但是全面启动比较像只是、一种连人与人之间连接的机器，他没有一个伺服器在。 对，所以说 不会被反过来被那个懂一个主母体控制。 所以骇客任务是因为有一个连接器伺服器的概念在那里，那伺服器要消灭一个 user， 那个 user 就会真的被消灭。 对， 但是全面启动比较像是一个梦境的共享， 梦境的共享平台，我正在做梦，欢迎你们来我的梦中玩的这种概念。所以说梦醒了就是梦醒了，醒了就大家各自解散这样子。我觉得这个也是蛮有趣的，值得听众朋友们去想一想。欢迎回来，我是维刚， 我是外博士。 我们讨论了全面启动，还有异次元骇客，那再加上上礼拜讨论的骇客任务，那这些电影呢，的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有科幻的成分在里面。 对， 那骇客任务我们花了比较多的时间用英雄旅程的方式去分析，那今天全面启动跟异次元骇客，我们就没有用英雄旅程的方式去分析，是因为全面启动跟异次元骇客基本上跟骇客任务的性质蛮接近， 所以我们 它就是一个 就 虚拟世界的进入 来思考而已嘛，而且是很浅的。 对对对，我们 对 对很浅的哲学面思考，因为我们真的好累啊，所以呢，形式上可能大致上就是这样，我们会找一个主题，然后讨论个两三集、一两集。然后再换一个主题，再讨论个一两集、两三集。举例来说，我们之后会讨论《楚门的世界》和他的那个导演的三部曲。这部分我们就会把它当成一个系列来讨论。所以今天我们讨论的这个《全面启动》跟《异次元骇客》呢，基本上也都是一个虚拟世界跟梦境的一个呈现，主题蛮接近的啦。那你是不是有什么花莲之旅的事情想要分享？ 花莲本身没什么好分享，但是我在坐火车来回花莲的路程上啊，我看了一部电影，我用手机看了一部电影叫做《云图》，也是华卓斯基兄弟他所拍的一部电影。那我先题外话一下，今天坐回来的时候坐我旁边的是一个胖胖的小姐，但是她呢一直在用笔电啊，很认真的工作，在跟下属交代事项，在看等一下要报告的 PowerPoint。相较之下，我在旁边看云图，觉得啊自己真的是不成器啊。 你是说有一个反差？ 对，反差很大。对， 一个是工作狂蚂蚁，一个是娱乐派蝴蝶。 我已经很累了，所以他不用出什么体力啊，他都是脑力。如果可以，我也只出脑力了，对吧、啊？好，我就是回腾讲到《云图》这部片，它其实是它至少穿插了有四个时代。 四个，这个是华卓斯基姐弟拍的。 我忘记他到底有几个时代，可能至少有四五个时代，有就有古代的、未来的、现代的这样子。然后，感觉到他里头有一个概念，但是很浅，就是古早前的人的一些行为，可能会对几百年之后的人产生一点点的小小的影响。生活上的一点小小的影响，比如说一百年前人做了一个曲子，那这个人可能不红，可是一百年后有一个人听到这个音乐很感动，就是像这样子的概念而已。 这不就是所谓的那个什么效果， 就好像国父孙中山先生在一百年前所做的那些事情，但是让我们现在台湾这个地方中华民国是一个民主的国家是一样的道理。 这不就是那个什么蝴蝶效应吗？ 蝴蝶效应，但是它主题其实不是这个，它主题比较像是一个轮回的概念。我看完之后， 轮回的概念， 而且它切片完全不是用英雄旅程的方式去表达的电影，所以它会一直跳在各个时代之间跳来跳去，你会很要看懂它会很专注。但是我 觉得有些地方还是会想睡觉了，就是因为你太专注于看理解各个时代发生的事情，所以当电影结束之后，你会有一种现在的你很渺小的感觉，你只是在时代洪流中的一个小点， 时代洪流中的一个沙粒， 所以 一个 对 站台， 所以它是一部后作用力非常强的片。 那这样子会不会我把它拉到比较诡异的一个方向，就当作现在是某个人拿了遥控器在操作我，所以我问了这样的问题。这会不会就是让郑捷会在捷运上杀人的一个原因，就是他想要在这个时代的洪流中不只是一个沙粒的存在，他想要是比屎大的存在。 他就是变成说你用 Google 搜寻郑捷是搜得到这个人，而且还会有 Wiki 帮他设立一个 做记录， 对对对，是这样的概念吗？ 事件，对对对，是吗？ 我想 云图有这样的想让你觉得渺小，但是你不甘于渺小，你不甘于自己渺小，所以你必须要做出一个激进的动作让自己不再那么渺小。 他并没有这样的概念想要存在。 哦，所以是我刚才那个控制我的人想多了。 对，刚控制你那个人叫什么名字知道吗？ 我没有办法了解他是谁。但是我居然问这样的问题。好， 所以说我们现在这个节目虽然烂归烂，但是因为它是放在网络上的嘛，所以可能200年后懂中文的人听到了，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听到啊。但是如果他听到， 他可能只是 Google 说我家要用一个洗衣机的这个水龙头，我想要让它有快速接头切换成洗衣机跟洗菜的功能。哦，可以这样快速插拔来搜寻一下快速接头。哦，无意间听到我们这一集的节目。 他顺便还可以了解到200年前的人生活有多么的无聊又不方便， 多么的无聊，在火车 上 面看云图， 工作上有多么的让人沮丧，这样子 boring。 对， 他可能在未来的世界里看云图只是像把记忆卡插进脑袋里一样这么瞬间就可以完成的事， 他一天可以看100部电影这样。 古代人居然要在火车上才有办法把它看完， 他还要搜寻什么是火车呢？我跟你讲， 火车是什么。好，这都是扯比较远，所以我们下一集呢还是会讨论华佐斯基姐弟的相关的作品，然后来为算是前面这一二三集当做一个篇章来讨论。好，那我们就 OK， 那我们这一集就到这边了。 好 好，谢谢大家， 谢谢。